你呢，你坐喺前面求道，都呢行有冇他人嘅是非常讲我？啊冇，冇你开口讲人嘅是非常偏颇，你就以呢个道就嚟盖啦。到呢行冇他人嘅是非常讲，常对我讲，你就唔好讲人家嘅是非常偏颇。你讲人家嘅是非常偏颇，你就以呢个道就嚟盖，到呢行冇噶嘛。你而家求道嘛？啊，唔系叫你嗰面啊，啊做呢个记者嗰面啊，记人家嘅事，你就偏恶个，好恶噶嘛。所以咧，你以道就为盖啊，坐禅咯，身就唔痛。一开口就讲人家嘅事，你就偏恶恶，唔知道道呢行冇事，你就偏恶恶。以呢个道咧，开道而持啊，以道就为盖。以道为盖咯，咪分唔错，又得到，得得唔好攰。你讲呢个是非常点可讲咩？呢个就道呢行冇嘛，你就为盖呢个道啊，你点样得到咧？诶，你呢个坐禅咩就妄坐，诶，就问分唔错，又得到咧？一只心，只正，即正道也，只实呢个妄心正咗你个道哦。即正呢、这个正经有声嘅正经，也是正咗你个道。斯是中犯，善知识，何名多善？善知识咩叫多善啊？人人都讲多善，唔早咧太识多善啦。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爱无一切境嘅障。有境肯定有障，初禅万不能有境。外面的境咧，你唔好入心，入心就有障。内无乱，内无乱就加无碍。内心呢行万不能乱，一乱咧你有碍啦。所以外无障，内就无碍，障碍嘅。外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明明作。内见自性不动，就明明善。六祖讲多时讲得可错。外一切善嘅经，恶嘅经，善恶系有法。香港哪里冇善嘅？啊，救济贫穷，系咪？善将人用，啊，见钱做善事系有噶嘛？啊，恶嘅外经系有恶噶。系咪啊？拍拍块面，趁火得剑。哦，香港嘅面咧，冇日都冇噶。所以外一切善嘅境界、恶嘅境界，肯定有。但你嘅心冇就得啦，心念不起嘅。善恶嘅境界啊，我呢个善恶境界嘅心念啊，我唔起，唔起咪坐咯。诶，呢个咪坐咯，系咪啊？不起。善恶境界的心念是坐了下去，这个你是明明坐了。如果起这个善恶境界的心念呢，你就未曾坐、你刚坐自己骗自己，你何曾坐呢、善恶境界的心念呢，起都不知道你坐。善恶境界的心念不起，这个你未坐。不起善恶境界的心念呢，这个你明明坐。三禅啊，第一个条件，所以你当呢个禅堂嚟啊，弥陀师、班多师傅，一开始咧，你进堂入禅堂啊，我教你啊，啊，你嚟初禅啦，嗱，你听我讲紧啊，呢个班多师傅讲嘅，三章嘅事上章嘅，三章事上章你咪点咯？诶，你唔好话唔到结，你嘅心。你的心分別區，不過心不起念咯，心不起。三章是四上章嘅，平坡地下撐嘅，啊，你唔好分別，一分別呢個心念咪起咯，就係先你唔分別。誒、啊，講明個三章是四上章，平坡地下章，初鞋就當真嚟穿，你唔好見別別，一見別呢個心念咪起咯。诶，嗰、那个瓶啊，嗰、那个瓶油倒咗，你唔好扶啊！话明俾你听啊，呢、这个瓶啊倒咗啦，嗰个马云倒咗呢个油瓶，你唔好扶佢，你一扶佢，你个心念就动噶嘛。 所以耶，一切善惡境界，你個心念都唔好起，你耶就靈知嚟助噶嘛。所以呢兩句就助禪，呢個助又明唔明？六宗同呢個未明禪師，咪有嗰兩句，不是善，不是惡，不是善，不是惡，咪善惡境界咪心念不起，正義無事。就心念不起啦，那個是名相堕果来面目，马上内见自性不动，呢个咪唔明你未善咯，系嘛？所以六祖啊，道未明，就话嗰呢一句啊，不是善，不是恶，哦，正义无事，咪善恶境界心念不起，咪正义无事咯，系嘛？那個是名相堕果来面目？哦，他馬上就內見自性不動，明知為善，俾佢見到。呢個就助善咧，達摩宗師教人惹善呢個境界。達摩宗師有四句偈嘅，愛惜自然，愛惜自然，愛惜自然就善惡境界咪識越多。講明愛惜自然嘛，愛惜自然咧，自然就善惡境界。一切善惡境界識別佢，內識自然，內心無牽，內心無牽咪心念不起咯。啊，心意暢的，呢個咪名為助咯。可以悟到，咪內見自性而不動咯，明之離事。所以咧，達摩宗師教人又係嗰句話，內識自然，一切善惡境界識別咗。內心無恥，心念不起，心意長病，一年兩年三年，心長病，這個就名為助咯。可以誤動，咪內見自性不動，咪明知明閃。所以咧，達摩祖師又係錯時嗰個座右銘，又話嗰兩句：善知識，何名善定？咩叫善定啊？爱离相就名离善，爱不乱就名离定。呢个爱字啊，爱啊心爱，心爱咧一切相都有离，与你冇关系，唔系在你心内嘅。心内个相叫你离就难离嘅，心爱个相咧你不妨离，爱离啊。心愛離一切相，你就明知離善咩？心愛一切相邊樣離啫？當你修行用功的時候啊，事不見，咪離咗愛緣相咯。佢用咩功嚟真咧？事不見，聽不聞，佢有耳朵嗌佢，佢都聽唔到，聽而不聞啊！但愛離啊，愛離一個聞，愛離呢個聞相啦，食不至其味。啊！佢食飯都唔知道咩味道，呢個咪離相咯。嗱，愛離即食飯味道嗰個相咯，視不見，不見呢個色相咯，聽不聞，不聞嗰個性相啊。行不至行，哦，修行啲人啊，行唔知道自己行，咪離咗呢個行相咯。坐而不至其坐。啊！佢咪嚟咗呢個座相咯，係咪啊？天使可以串一個念頭，啊！佢哋嚟咗呢個月相啦。但係你羅生師傅，你唔好話佢見到咧，佢一啲都唔見到啊！天使嘅可以串念頭咧，佢愛嚟嗰個月相啊！天使冷，佢穿一件麻衣嘅，哎呀！你唔好話佢嗰邊啊，冷死佢啦！佢一啲都唔冷，佢愛嚟呢個欠冷嘅相啊！係咪啊？佢坐嚟嗰時啊，哎呀，好多蚊啊嚟咬佢啦咁樣，你係個擔友啊？佢唔知道咬嘅，佢愛嚟蚊咬個聲啊，係咪啊？所以愛嚟聲就明知嚟善啦嘛，一切相都嚟噶，啊，所以行不自行，坐不自坐，係咪啊？視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不知其味。佢就離呢個相嘅，佢哋有事嘛。啊，愛離相就明事，愛離相啊，內心就不念咯。啊，眼見色呢個心就動咗咯，耳聞色嗰個心就動咗啦。 你个食饭知道咩地？哎，嗰只饭唔好食，哎，嗰只饭唔好食，我心就乱晒，系咪啊？今日嗰啲蚊咬喎，咁样哦，唔理蚊咬个石，哎咯，个心咧又乱七八糟。不過趁心就嚟啦，蚊嚟咬我，我三唔用功，你嚟咬我，哎，真係唔好氣啦，不如打前面。今日嗰陣內心咪亂啦，所以愛嚟青就明字，內不亂就明定，愛一隻聲，內心就即亂咯。哎，你就開始錯船咯。一個電話打嚟啊，香港啊，你怕啲人有咩事情？嗰陣時你錯船，錯就錯唔落去。石都上啊，內心就亂，一亂就啲人坐得落，係咪啊？若果你係坐禅的時候，愛就着上咯，着咗個腎體個石，着咗呢個腎體有我嗰個石，嗰陣時一坐落嚟啦，哎呀，骨又痛，腳又痛，個腿又麻痹，哎呀，嗰時又痛，嗰時痛，內邊亂曬啦，即係愛着石，內心就亂嘛。愛著一切相咧，內心肯定亂噶嘛。愛入離相，心即不亂，本性自正自正。佛祖講嘅嗰時，教我哋啲人愛人。愛入離相，一切相嘅離幾耐啊？離好耐嘅。修行用功啊，以此而愛，行不自行，坐不自坐，食不自其味。事而不見，興而不聞，愛離一切相。愛離一切相咧，心就不亂，不亂就打成一片。打成一片咯，是自知因緣透啊，本性就自正自定啊。所以文王禅師嗰個大師聽臨40年打成一片，40年愛離一切相，嗰個心不亂，不亂就打成一片人。嗰個腎打成一片就不亂，佢嗰陣時咧就本性就自正自定啊。雍乾啊，30年都成日走堂。雍乾禅師咧就孤散啊，佢30年咧都未曾完全離曬嗰個聲，所以內心咧就亂走堂。有時開碼頭，唔見咗個碼頭，又有開唔翻嚟。有找作嘛，好似你念阿弥陀佛，點解呢啲咪唔見咗阿弥陀佛，咪又有翻阿弥陀佛翻嚟啦？呢個咪找作咯，一找作到亂啊！所以雍乾30年都尚有找作，30年以後咧，這個心就冇找作咯，這個心就不亂，穩性自正自定啊！或者照舊老人30年不集用心啊，除咗觸犯以外。30年愛嚟一切相，佢嗰個心不集用心，不集用心咩？咪心咪不亂咯。不集用心咩？咪自持本性，本性係自正自定啊。所以見性唔係容易哦。愛嚟相，嚟到呢個心不亂，心不亂就打成一片。咩叫打成一片？一念萬念，萬念一念。呢、这個就打成一片，係咪啊？行一善，作一善，耳目動靜，體安然，呢、这個就打成一片。你有離相，你唔離相嘅，呢、这個心肯定係亂。一離相啊，嗰、那個心不亂，就打成一片嘅。離相啊，邊容易啊？昔日有兩名嘅將軍。供養向林禅師，供養都20年啦。供養嘅目的咧，佢想師傅對我説法咧，誰不知20年咧，師傅都一個字都未有説過。但係佢又能夠離相，但係供養，好飲食供養師傅，師傅唔説法，離相，離啊！大日有供養，今年有供養，今年都唔知包。咁樣大3年供養，10年供養，都唔見師傅識包。20年供養，佢都唔著相。師傅唔識包，唔著師傅識包嗰只，佢嚟邊個食？一個一隻啊，都唔供咯，咪供養你。佢唔著，師傅不識包嗰只，供養咗20年。 在二十年中，佢供養包括心理層面哦，甚至佛前。啊，有一日咧，你一嚟上份啦，問呢個杨林禅師：師傅師傅啊，大師供養二十年，都未曾同師傅講一句佛法。哦、啊，師傅就開口。你一嚟上份，你食的是咩肉嘅？哦、啊，我哋食的係豬肉咧。何不食人肉咧？喂，人肉食不得喎、啊，人肉何以自用？你又正棍咪唔錯啦，係啦。所以供養二十年都離相，歌手不亂咧，然後一聞他自性自正自定啊。啊，咪我就轉過嚟俾你哋咧。啊，供養師傅啊，咁樣啊，供養師傅同我幫佛法啊，咁樣。誒，今日咧唔吃事。拉喉嘅兜，冇大日供養噶啦，係咪啊？啊，仲去著相，未曾離相咧，不過心裏面就走啦嘛。啊，唔好話供養二十年，供養二十年咧，師傅唔識拍，佢哋都未曾離開嗰個師傅，加入佢離相啊，所以呢個心咧就打成一片。講到呢個地方啊，妙法蓮華經法事品呢度就講嘅。啊！若有在上呢個色性聽未觸法啊，供養法事啊，而是供養已。若得水時須疑問，即因自印定啊！啊，六十一在上呢個色性聽未觸法供養持敬者，而是供養已。若得水而問，答應自印興啊！供養咗六十消劫啊！啊，再好呢個色性啊，你捉翻嚟供養啊！六十消劫自造嗰個心咧，唔著嗰個相啊，嗰個心唔亂。後來啊，都若得水而間問，呢、這個妙法華境咧，答應自印興，得咗法華境。所以聞法唔難啊，難在你愛離一切相。內嗰個心不亂，打成一片。嗰陣時，你呢個善根成熟咯，嗰個善知識一言半句咪令你開咗悟咯。自性自定嘅自靜啦，係咪啊？只為見經是境即念，日見自境心不亂者，是真定也。何以有離相心不亂？打成一片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哦，揾成就自正自定咧。只为呢个凡人啊，见境，见境，眼耳鼻舌身，咪见五尘之境。视境大陆意识思量呢个八尘之境咧，哦，一见境，一视境，个心就乱咗。啊，心乱咗咯，心乱咗就冇禅，冇禅啦嘛。一見自經心不亂者，真禅定也。若果見到呢個五欲自經、六塵自經，呢個心啊不離境所牽，其心打成一片，疑而不斷，疑而不動。啊，那個心不亂者，呢個就真禅定也。所以六祖講呢個坐禅嗰個法門，的確是講得好嘅。一個現在的人啊，以他那個坐禅法來坐禅啊，啊，這樣就不可以都有禅定的功哦。上來所思以陣，聽下文章附送咩嚟啊？愛離相，即善；內不亂，即定；愛善內定啊。是为清净，菩萨戒经文，我本然自性之清净，善知识，而念念中，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呢段文呢，系《祖坛经》坐禅品之文。中三回之劫以來，一往相集，一往相集，慢慢修持自性。 嗰個一息二啊，個息心啊突破完，你唔錯嗰個心唔息，上次咧就用呢個坐禅功。解釋呢個坐禅兩個字啊，萬年放下，一念不散嘅無狀，見自己本性如不動咧，呢個係明明事。不善知識，愛離相明善，愛就心愛咧，相咧都是心內嘅相。我哋一切相有離，依驚啊！當然我行之時候有個行嘅相，我覺得有呢個行嘅相咧，咁呢條時行相有離，坐時有坐相，我都知道有呢個坐相咧，你未曾試，坐相有離。所以行不自行，坐不自坐，妙理都萬散，呢個事。我哋而家人人都未曾講呢個境界。行不自行，坐不自坐，嗰個禪理就咪你哋唔好講貌喎。假如行啲時候，你唔覺得自己有個行相啊？嗰種樂趣啊，係萬散嘅，呢個就禪理。坐啲時候唔覺得自己有坐啊，呢個又係禪理。坐啲時候唔覺得自己有坐，呢個身體都冇，身體冇呢個虛空又冇啊，虛空一冇啊，呢個時間性都冇啊，無所謂一點鐘兩點鐘，啊無所謂日夜。佢離咗呢個時間嗰個相，離咗呢個處所嗰個相，呢個就名為愛離相。如果你能夠離咗呢個相咧，呢個禪理就生出嚟。所以六祖講得唔錯，話愛能夠離一切相咧，呢個禪理就有。不過一般人坐禪咩，多數都未曾離相，呢個身體嘅相都未曾離。坐坐嚟的時候咧，可能就唔見咗一結，嚟咗一半，身下就嚟咗啦，身相結都埋。後來呢個相結都嚟埋啦，哦，嗰陣時整個身下就嚟咗啦。從呢個地方下手啊，將愛嚟相，你哋有善。如果坐到嗰時咧，未曾忘咗自己個相啊，呢個善都唔同。所以留意六祖講嘅話。愛離相即善，愛不亂就即定。咁啊，愛離咗相啦，愛又如何咧？愛就不亂。咩叫不亂啊？我哋呢個心啊不亂。心不亂啲時候咧，心有心咩境界啊？嗰陣時分神就到合啦，有分有神，分子就為故咧，有分有子。蟹用一二就有蟹有用，蟹用不會亂，有節我就有用，照用都好事。嗰陣時咧，心內咧行呢個功德現出，所以潮州老人學呢個謀共，見呢個暗子有謀有謀，佢試一個拳頭出嚟。潮州老人話：難移得難跌。難殺得難活，佢就靠大大三體。呢個心亂咗，點可以難殺難活咧？難以難跌咧？所以呢個心唔亂啊，呢個功德就現出嚟咁。盡內不亂就即定，愛是唔得內定啊！愛能夠離相，你肯至作我個相，你山河大地嘅相。離熱欠熱欠冷嗰個相，離呢個八風嗰個相，哦，嗱咪你哋有事，內就定啊，哦呢、這個定嘅、啊， 从这个初禅的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空无边处定，咁呢个有种种定的现前，只要你外有禅咩，你内有定，或者你入呢个念佛三昧嘅定，念呢个火光三昧嘅定，念呢个真如三昧嘅定，一坛三昧嘅定，都系从内呢行有呢个定。所以话，自不有外有禅，内就有定，外禅内定。外禅一定忘形，你唔忘形咧，冇办法有呢个禅味啊。所以孔子就称为坐忘，坐就好似忘啲自己，佢嗰个禅味就嚟，禅系味嚟噶嘛。我哋食嘢都有味，参禅亦有味噶嘛。你唔忘形何嚟有味？得外禅顿内定。是为禅定，菩萨戒经文，他言外有禅，内有定乐，禅定即具足，外离一切相，内心不乱咧，你就会见自己嘅本性嘅。本性是咩？我哋从《梵网经》呢下都有得讲嘅，是一切众生戒，可言自性清净。菩萨戒一切众生的戒，点解一切众生都有戒？一切眾生個本然自性清淨就戒，本然自性清淨就係禅啦。所以菩薩大經文，我本然自性清淨，善知識意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，自修自行即自成佛道啊！善知識，我哋有念念要見本性咧，唔好話一念見，大意念唔見。一個大念見咧就賣嘅，所以古人有念念見嘅。大一念見咧，善知識，知師你見，以後咧你就保人成海。所以一個辦法，你要念念都見嘅。呢個咧，如果你一念見咧又賣嘅，所以念之後一定要重修，然後重賣單衰收。好多人悟咗之後咧，會再賣翻嘅。咩悟咗之後會賣咧？咁樣啊？好似天上嘅月亮，嗰啲風啊吹咗個烏雲，你就見到月啦。但冇幾耐，嗰啲烏雲又扯咗個月，你又用呢個風嚟吹嗰個烏雲。所以悟後重賣單衰收。那佢咪攞我聲咧？佢呢個光明智慧悟咗咧，佢跑到終南山嚟修行。念念有見咩？光明智見啊，大一念見啫，大二念都未曾見咧。相反嘅智矛盾啊，念念都有見啊。二念念中自見本性都清淨，見到清淨嘅本性啊，嗰陣時正式修行啊，受清淨之行，我可以成清淨之佛嘛。咩叫清淨之行咧？六道萬行。离相嚟修行嘅，有赤相修行都唔清净嘅，自修清净之行，自成清净嘅佛道。呢一品咧就坐坐妙行品就坐禅品就讲完啦。现在讲忏悔，修行之间有忏悔业障，你未修行以前仲可拜忏，拜到业障消除咧，你方可以受嘅。如果有業障多來，我問你怎樣受，就是求戒都好了嘛。你想求這個比有戒比有離戒，一定要先懺悔嘛。即是戒行就稱為懺悔行，就幫人家懺悔時間短了。我們做南無字求戒53日，一日都懺悔，拜了就這個懺悔行之後拜佛了，拜了成兩個鐘頭，然後先睡覺。拜咗咁上下啦，我咪懺悔清淨，然後先求戒。所以你唔懺悔呢個業障咧，障咗你哋已經得戒，即修行都冇意思。你唔懺悔個業障，唔消除啲業障，你係點樣受？業障多你啊，唔好話受喎，不但受唔到喎，苦頭有得你食。所以這個業障再厲害，煩惱不怕，修行有煩惱都沒什麼所謂，道覺一障就魔覺一障，魔覺一障道覺 一隻捧得飯攞個花瓶皮扶手。誒，得葉將唔同啊！葉將啊，一嚟啲時候喎，根本用唔到功嘅。出古時在南華寺，在文王寺有一個和尚問念阿彌陀佛，哦，你得啲念嘅葉將嚟啲時候，一念唔出嚟。哎，馬上請教佢人攞和尚咧，攞和尚話擺啦，念佛啦，念唔出啦。攞和尚南無阿彌陀佛念唔出啊？哦，念一個字，念個佛字。哦，佢就念個佛字。啊，念得幾念咩？啲葉將消除，然後六個字念得出嚟。葉將嚟啲時候，連個佛號都念唔出嚟，都係啲葉將機厲害。所以咧，未修行以前啊，未用功以前啊，我哋一定要慚悔嗰個葉將。葉將咧，在我哋手邊行冇傷喎，哦，唔容易滅喎。啊，你去作罪啲時候有傷，啊，殺到人亡，佢咪有傷咯。作罪啲時候有傷，作罪嗰個心咧又有傷，有傷嗰個心就做有傷嗰個罪。做得罪以後咧，唔好咁大嘅，可以曬啲嘅。後邊班。開曬嘅，一頭。所以我哋作罪啊，作罪啲時候肯定係有相嘅。啊，所以作罪係有相，作罪嗰個心咩係煩惱，也是有相嘅。乜咩咩有相嘅罪嘅？乜咩我哋用有相嗰個懺悔？可唔可以滅有相嗰個罪咧？滅唔到。誒，大家咧有相係滅唔到嘅，即係有相嘅懺悔啊！啊，我哋拜佛咯，啊啊咁樣嘅，咁樣嘅，或者拜咩懺咯？呢個你有相嗰個懺，好難滅有相嗰個罪。唯有用呢個無相嘅懺咧，就能夠滅有相嘅罪。哎，咩叫無相啊？咁樣，我哋個心空咗嗰陣時，喺度無相，冇咗呢個心相，冇咗造罪嗰個心相，冇咗造罪嗰個心相啊！以前嗰啲罪咧，都無所依止啊！以前咧，仲係依止造罪嗰個心啊！啊，貪心造罪就依止呢個貪心。親心造罪就以知你個親心，疑心造罪就以知你個疑心。疑心一滅，疑心所造嘅罪一時就傾。所以就北上禪寺嗰陣時，有一個老人啊，哦，佢唔車咧。北上禪寺問啊，先人北上個個走，點解你唔走啊？佢話我唔係人啊。我係教佛嗰陣時一個大和尚嚟嘅，叫做唐頭和尚。有人問我大修行人問落生死嘢冇？我不落嗰個生死。哦，我就答錯一個字，所以咧答錯一個字呢、這個考驗，考驗咩？哦，就呢個疑心嗰次答錯個字。自己又不清楚，大修行人問受生死嘢冇咧？哦，佢用呢個疑心嚟答錯一個字，所以佢就從呢個疑心嗰時咧，就有不落因果嗰個業。啊，不落因果嗰個業咧，嗰個考驗咧就以指呢個疑心。啊，呢個疑心冇辦法破，因此咧五百世做狐狸精嘅。大佛咧人壽咧就二萬歲。我識阿牟尼佛咧，人壽咧就100歲，嗱係啊，100年加1歲，就時間幾長咧？做咗500個曬嗰個狐狸啊！哦，呢個疑心唔破啊，佢嗰個不落因果嗰個罪唔滅，哦，咪做狐狸咯。啊，今日啊，阿將話好啊，啊你嚟問我咧，啊我答你咧。啊！呢、這個老人咧就問啦：請問唐牛和尚，大修行人問落嘢果有無？不來因果。哦，呢、這個老人咧，呢、這個疑心就破咗。疑心破咗啦，不落因果個罪就冇。不落因果個罪，以知呢個疑心。疑心一控哦，不落因果個罪。 自己喺度剝咗。呢個攞人話啦，和尚和尚啊，請你共我送網產。我過去一個堂口和尚啊，咁啊，北鎮禪寺咧就共佢嚟送網產。我知道疑心作罪就已知你嘅疑心，喊心作一切罪就已知你嘅喊心。咩喊心作就殺到人都係喊心，喊心作噶嘛。唔喊何必殺到何必人？所以殺到人嗰個罪完全係已知你嘅喊心，喊心唔滅啊！殺到人嗰個罪啊，永遠唔滅。貪心不但不滅罪，還增加這個罪。第二次這個貪心又做殺人，殺到人。第三次這個貪心又做殺人，殺到人。所以這個無上懺悔就滅了這個心，滅了造罪那個心。造罪那個心一滅了，所有罪就無所以知，他沒地方以知，他就痛了。好像這個賊啊！嗰、那個藏被人家招咗咯，無處藏身，想做賊都冇得做。呢個賊藏都俾人家整平咗咯。嗰陣時咧，嗰、那個賊啊做唔成。所以無上嗰、那個懺悔，方可以滅有上嗰個罪哦。因此，六祖咧就提出呢個懺悔品。我哋嘅忏悔从呢个无声嗰次下手咧，所以一切业障海啊，皆从妄想散。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就念实相，罪业都易丧露，未入得难消除。若六根清净，则大相成就。觀普嚴境都不得講嘛，一切業障海咧，皆從妄想散嘛。若欲懺悔者，就變作念十相嘛。罪業都如喪露，就如喪而露，未日一出佢就消除。所以呢個就無相懺悔嘛。我哋眾界都用呢個無相懺悔啊，往昔所造之惡業，罪从心起就将心参啊，心入灭时罪业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啊。心亡咧，呢、这个罪就亡；心不亡，呢、这个罪唔会亡噶嘛。所以心亡呢个咪无相咯。呢、这个心唔亡，造罪嗰个心唔亡，用造罪嗰个心嚟忏悔啊，忏嚟忏悔咧，都忏唔到。造罪嗰個心咧，佢會復盲噶嘛？佢一盲起嚟咧，佢咪又造罪咯。好似有啲人係戒刀，戒刀啊，我戒咗佢啦，都係一個唔好事啊，戒咗佢。戒刀就斬手指，斬手指啊，得唔得咧？佢未曾斬呢個刀嗰個心嘅，佢斬你個手指，只能夠手指好咗啦，佢一樣嘅痛。佢唔係斬呢個刀。斬呢個刀嗰個心咧，刀把咩隻手指嚟刀？由你呢個心咧，心未罪嚴，亦未罪喪啊！心係罪嗰個源啊！真係滅心咩？一切罪都消滅。因此六祖就提出呢個無相嘅懺悔，係滅有相嗰個罪啊！時大師見講笑。見多啦，講就講就咧，笑就笑就。K 呢個 K 字 ，K 即係客人。四方事事，四方八面咧，我哋人都嚟啦。事即服侍嗰個人，事即攞百姓。平德山中，平姐來查，在呢個寶林山中，現在南華寺。有向法，依是聖座。六祖見到咁多人嚟啦，即時就聖嗰個法座。所以人，人立幾座，人座幾立不未設法，設法的人一定有高座。依是聖座，高中熱來，即 即係你哋兩個人得好啊，四方八面來，的確是來得好。諸善知識，有啲係讀書嘅人，有啲係攞筆寫，有啲係讚美道祖，都係我六祖嘅善知識啊！你哋唔嚟咧，我就説法先俾邊個聽咧？啊，你係我哋嘅説法嘅善知識啊，所以嘅叫諸善知識。此事遂从自性中起啊！六祖讲嘅法律讲见性，一切不论不论禅定解脱，但论见性啊！所以佢系有宗旨嘅，但论咧你见性，什么东西都讲啊！此事咧就讲见性，遂从自性中起啊！见性啊，叫边个见啊？啊！別人見不到，有自性見翻自性，所以從自性嚟見咧，自性咧就起用萬見自性，所以從自性中起嘅。我是眼有啲咩見咧？眼就話自己見自己嘅，所以反見見自性，反問問自性啊！我哋個眼可以翻，未講翻照啊，見翻眼個自性，自性都要報意思。哦，我哋想見自性啊，需要從自性起，自性起用，起咩用？起你個智慧，不離自性。哦，嗰陣時就見翻自性。啊，自性起用，貪名貪利，貪貪咪走咗去外邊，哦，冇得見。嗰陣時就唔係見自性啊，見名見利。未財未食，喺嗰陣時咧，佢又起用啊！啊，想辦法啦，揾到啲錢啊，揾到啲食啦，啊，揾到啲可以長存，未啊自性起用，自性起用不離自性咧，嗰陣時就見翻自己嘅本事，所以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我哋日日都自性起用嘅，不過唔係不離自性嘅，離即係自己嘅自性。周圍求名求利求色求睡啊，向外嚟持求啊，呢個咧就辜負咗個自性嘅，辜負咗自性起用。所以六祖咧，自性起用不離自性，佢就難見自性。此事雖從自性中起，一切事念念自正其心，自修其行，見自己發身。見自心法，知道自戒自得，見性啊，不可以隨而離嘅，一離就埋咗咯。啊，唔同別的嘢，別的嘢可以離，啊，性唔可以離嘅，自性不可以隨而離噶。所以呢個縱容覺，道也者不可隨而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所以自性唔可以隨而離嘅。一離啊，就入生死啊！你就肯唔肯離啊？所以智佛菩薩咧，你打佢佢都唔離啊！佢一起親心咧，佢就入生死；若果佢唔起親心咧，佢就進涅槃聖國。你打佢啲時候啊，打死就算數，絕對唔會起親心。起親心咧就入生死，唔起親心咧，佢就證無生法忍，自就涅槃聖國。佢就唔會離開自己嘅本性。所以菩薩。做乜啲凡夫啊？自見唔同嘅嗱，以一切事就周三時啦，初一分鐘一分後一分，初一分鐘一分後一分，一日就有六時。以一切事即係六時啊！念念咩自正其心，念念咩自正其心，心一定有正。